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指。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年以来，通州着力推进城市绿色空间结构建设，规划的环城休闲游憩环北部3处公园绿化建设基本完工，部分区域已经具备接待游客的条件。请听报道。 走进东郊森林公园，湿地、树木、鲜花映满眼帘，置身于这片绿色中，会让人不自觉地想要深呼吸。几位游客说， 一下雨之后空气特别特别的好，天然的氧吧一样的，特舒服。 感觉到跟回归大自然，那不是城市那种生活，会来感受感受。 树林间，几位市民休憩、打球、赏景，而不远处的湖边，一只白鹭划过水面，在这里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作为北京市规划的4大郊野公园之一，东郊森林公园通过绿道串起了华北树木园、湿地森林等5个不同的景观特色区域。通州区园林局工作人员介绍， 华北树木园利用植物学分类系统，类似于一个华北地区的小型植物园。湿地园呢，水面面积占区域面积的 30%， 营造临水相依的森林湿地景观。 目前该公园植被栽种已基本完成，待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完成后，便可正式迎接游客。就在东郊森林公园东南方直线距离不到6公里的地方，便是新建的宋庄公园。2年前，这里还是荒废的团里公园、渣土地和养殖区，如今公园已经打造成京东第一樱花园。公园设计方工作人员表示， 种了10余种的2000多株的樱花，大概有1800多株的银杏，另外用了海绵城市的建造技术，做了植草沟、雨水花园，把雨水都留在园子里面。 通州区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环城休闲游憩环将建成13座公园，他们将为城市副中心带上一串绿色的项链。 绿色空间占比达到 90%， 森林覆盖率要达到 50%， 公园之间呢，再通过绿色的廊道进行串联，在城市副中心外围形成绿色开放共享的休闲游戏体系。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10届北京菊花文化节昨天开幕，本届菊花文化节在顺义鲜花港、北海公园、天坛公园、北京植物园、世界花卉大观园、八达岭世界葡萄博览中心6地举办。北京国际鲜花港今年第一次在户外大面积种植精品标本菊，还将举办音乐灯光秀、丝绸之路、金色年华风采大赛等丰富的活动内容。今年北海公园邀请了日本菊花大师来北海参展，天坛公园在祈年殿景区主要展示品种菊，也展出大力菊、悬崖菊、造型菊、多头菊、案头菊等等。北京植物园在杨树林布置了菊海5000平方米，独本菊展览150平方米。第21届京白梨采摘节今天开幕。军庄镇的京白梨是北京郊区名优特产之一，自明代起一直是宫廷贡品。采摘节期间，游客还可以欣赏到特色的军庄大鼓表演和传统中国风舞蹈。2018年圆明园龙舟文化交流活动暨首届圆明园杯皇家龙舟竞演昨天在圆明园福海举行， 竞演活动通过展示传统的龙舟技艺，不仅丰富了市民以及公园的文化活动，再现皇家历史文化，也让广大的游客一饱龙舟竞渡的眼福，更把龙舟运动之美及圆明园深厚的龙舟文化底蕴传播给更多游客。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大部分时间天气比较舒适，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夜间天气转凉，特别是后半夜天气比较凉，早晚外出请您适当添衣。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周末咱们继续来说电影。 哎，这周啊，我们说哪个电影呢？这都不用问了。这要是说热点的话，我估计啊，其实大家在各个平台都会看到最近最大的一个热点，那就是《碟中谍六》啊。 嗯， 这个《碟中谍六》在太庙啊，这个首映之后啊，大家觉得这真是无比的劲爆，是吧？在中国掀起一阵旋风啊！ 对， 这个汤姆克鲁斯不老男神啊，以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超乎这个人类想象的，是吧？这样的毅力啊，这个撕掉绿幕啊，一定要在真实的、最艰难的这个环境当中，给我们展现出老牌硬汉的魅力。 嗯，现在这个对他的赞誉，对他亲自上阵啊，对他试验各种升级难度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场面，这个好像已经是就怎么去说都不过分了。 嗯 啊，现在是无数的，你看这个文章啊，都在拿这个做文章。 嗯， 他就是说，他这个系列为什么受欢迎，就是说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啊，就是他的这个大无畏的精神。 对， 这个好像是大家看这个电影几乎成了最大的唯一的亮点，但事实上他的亮点还有很多很多。 嗯。其实说这个《碟中谍》系列，我觉得很不容易啊。首先呢，这部电影它所诞生的年代，到今天来讲这么长的时间，能够还在今天引发大家的诸多的讨论，我觉得作为一个系列电影，这个难度真是非常非常的大啊。 嗯、 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点，其实汤姆克鲁斯他不仅仅是《碟中谍》系列当中有演出，除了年轻时的那些成名作之外呢，近两年其实也有其他这个类型电影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表现， 遗落战境， 对， 去明日边缘， 哎，你包括这个跟碟中谍非常像的啊，侠探杰克啊， 还有那最不成功的木乃伊， 而且侠探杰克还就是这个导演吧，是吧？ 啊，对对对，同一个，对他现在特别信这导演， 是是是啊。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大家最认可汤姆克鲁斯的这个形象还是这个特工伊森亨特 、没办法，一个人不过有这个成就，确实在很多动作演员或者说现在是动作戏当中，这真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成绩了啊。 嗯，那究竟《碟中谍六》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啊？我们这一周这个周末的四点有戏也跟大家回顾一下整个《碟中谍》的系列。 嗯， 那从哪开始呢？我们就从《碟六》的预告片开始。 We gotta talk. Need to rethink this. Out of my way, Hunt. Walker, we got a problem. There's a storm and we need to... Enough talk. I'll see you in Paris. 好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碟中谍六》的预告片啊。其实这个电影在来之前啊，在北美那边呢，已经是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啊。当时啊，我就是有一种就是不太敢相信，因为我觉得《碟中谍》从四开始，我就觉得已经无以复加的这个奇观啊、惊险，带着人的这个视觉的冲击，是吧？已经没有办法再升级了。没想到《碟中谍五：神秘国度》，反正我是很满意啊。我觉得豆瓣的 7.7 分，我自己觉得稍微有点低，是吧？ 你不太相信能够在迪拜塔之后还能再给你展现更绝的。 是啊，这个《碟中谍五》也有非常非常令人难忘的克里姆林宫，是吧？每一集的开头其实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因为从开头大家就要觉得说你要超越过去，否则大家的这个好感度就会降低啊。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碟中谍》呢又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套路，就是什么呢？密集的人物对话啊，这个非常短暂的这个文戏，但是要把这些动作场景全都给你串联起来， 对，而是有机的连接。 哎，那么我是觉得《碟中谍》做得很棒的、很不容易的，就是这么多年来他依然保持这样的一种惯性，就始终是这样这种套路， 这个节奏没变过。 哎，还要完成说对每一步的超越，要完成在当下最优秀的啊、最令人难以想象的、最极致的这样的一种视觉冲击的效果啊。所以说这个谍战戏啊，这个可以说是拍到一个极致了啊。 对， 你要说凡人能够达到的高度，能够玩的惊险刺激，可能这个谍战戏应该是无出其右。 因为最近有在讨论一个问题嘛，就是很多人说怎么往下拍，这个七该怎么拍。然后你听到他们在首映发布会的时候开玩笑，可能当中有这个演员就说了，说我觉得是西蒙佩吉啊，他说那个下一次肯定是要上太空了，要不然没办法再超越这回了，因为这回你极限高度已经是高空跳伞了嘛，那再往高怎么高呢？就跟上次咱们提到那个，像很多系列都有存在这个问题啊，怎么样超越上一部？你看那个《速度激情》怎么超越？他们说超越到最后呢，只能是超级英雄了，那没有办法了。你看这回这人家这个《碟中谍》不一样，《碟中谍》是直接把超级英雄拉进来，哎，这亨利卡维尔的超人啊， 好 到我们这系列来，所以你不同的做法，但是唯一一个目的就是一定不能让它烂尾，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从这个系列电影的源头开始回顾啊。那么《碟中谍》第一部1996年 22年前 横空出世啊，充满了想象，特别的刺激，让大家觉得哇，这个电影真是太牛了，是吧？我觉得时至今日，虽然今天我们对六好评如潮，但是带给电影带给我们的满足感、惊喜度仍然不如在90年代、 那当然了，《 碟中谍一》带来的那样的一种视觉奇观。 话说当年他才34。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怎么着啊，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就非让他们给完成了。我们来听一听。 很简单，就这么干，一个开保险箱，另一个溜进去。 是银行？ 保险库房。 在什么地方？ 兰里。 兰里是在弗吉尼亚州，兰里的中央情报局总部。你说的是真的？ 没错。 既然去弗吉尼亚，还不如抢诺克斯金库。我可以把直升飞机直接开进去，停在保险库里，这个不费劲，比闯情报局的保险库容易多了。 去偷什么 资料？ 是哪一种？ 值钱的。 交货就付钱。 没把握，真没把握。 这不像是大名鼎鼎的 Lucy 的口气。你不是有个外号吗？电脑克星。唯一能破解北约电脑幽灵的人。 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我曾经干过、参加过那件轰动世界的事情。 别错过机会，这对你将又是一次挑战。 别跟我开玩笑了，即使你有天大的本事，要想进入那个…… 可瑞格有办法，对吗？ 可能要费点时间。 克莱尔推荐你的，把你说的可神了。 现代思维型电脑，我说的是686原型具备人工智慧功能的集成电路，需要一整天。另外，事成之后器材归我。 可以，我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听着，首先是我怎么溜进去，其次对中央情报局保险库不熟悉，这必须亲身体验。行不行？得到了现场才能知道。 实际情况比你想象的更难。那保险库在地下室，进了房间之前得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安全检查。 威廉·唐老， 头一道关是鉴别声音，然后摁密码开门，这样才进了外间，进行视网膜扫描，最后是解除警戒信号，用双重电子钥匙卡打开内间的门。可我们没有。密封的保险库里，机要员不在的时候，防范系统有三个：声音感应器，再轻的声音也能触动；温度感应器，能感应细微的温度变化，对陌生人的略高或者略低的温度，它都能感应到，从而引发警报。室温由空调控制，有管道通往那间密室，入口在天花板上，离地面3米高，管道口还安装了激光网。压力感应器就在地底下，重量稍有增加就会触动了。三个感应器只要触动一个，那扇保险门就会自动锁上。好了，我还要告诉诸位，那些仪器是最精密的。 你说我们会成功吗？ 必须成功。 好，张张，我们听到这个片段，这就是非常经典的《碟中谍》第一部。 你刚才这个对他的赞誉，就是说石破天惊的一部，对吧？一开始没有过这样的想象，没有过这样的故事在大荧幕上给大家展现。但是这个故事我们在上次直播的时候也提到，它其实有蓝本的，这个蓝本跟后来电影呈现的故事确实在细节上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它有一个基础，这个故事的基础就是当年在很早很早几十年前美剧《碟中谍》，就是当时叫还是那个直译的名字更符合，叫不可能的任务，是吧？那个不可能任务那里边就有这个组织嘛，有这个组织，但是没这个人嘛，有了这伊森亨特这个人物被汤姆克鲁斯生生创造出来之后，你看他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比美剧有了很大的升级。 这个第一部之所以优秀，我们之前也跟大伙说的啊，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吧，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很难得的，导演布莱恩德帕尔玛啊，这个编剧也是几大这个高手啊，融合在一起，包括这个罗伯特唐尼，编剧罗伯特唐尼啊， 那不是那小的，大罗伯特唐尼， 大卫凯普啊，斯蒂文泽里安，这都是后来在诸多的电影当中都是独当一面的这个大编剧啊。 你说的这些幕后的阵容呢，可能很多观众普通观众不熟悉，但是你要说里面的演员，我的天哪，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大牌。 对，这个大伙儿光记着这个，往下这个汤姆克鲁斯是从天而降，是吧？后来有无数电影致敬，还有这个抄袭以及恶搞这样的桥段。谁拽的绳？你们记着吗？谁拽那绳？ 让 雷诺拽的绳啊！天哪， 就是、杀手拽的绳 啊！要不是他拽绳，那还不能出错呢。很有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电影在当时可以说代表了就是这一类型电影的一个最高水平啊。所以说你这么来比较的话，就是你放在历史 时段来比的话，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谍战戏，那么谍六也堪称是今天最强的一部谍战电影， 对 对吧？ 哎，这个是确实没有过誉的地方。 嗯，那么要说谍中谍系列当中最让我们觉得最特别的一部啊，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部，就是谍中谍二，是吧？这吴宇森导演一出手啊，就有的人特别喜欢，有的人特别不喜欢。 嗯， 有的人这个我记得咱们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征求过意见，说你们喜欢哪部电影啊，谍中谍系列除了六，咱们说前面这几部您最喜欢哪部，除了对第一部印象比较深刻之外，这个二是大家最有争议的啊。很多人说这二都太好了，非常特别。 是， 有人说这个二是 太二， 其中就太这 就是说什么呀？他跟那个《碟中谍》啊，他一开始的那样的风格，就是趣味的风格，他有变化。 是 这种嫁接的东西，确实就是你说的，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人刚好成两极分化。 哎，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一听《碟中谍》第二部的一个片段。 你来干嘛？ 会撬锁的不只是你。 哦。你这个人挺潇洒。 那玩意儿早不在了。 可恶。什么玩意儿？ 那条要在星期二拍卖的价值连城的项链。 快告诉我它在哪儿。 最左边。 这个姿势真不雅观。 是你要这样的，我可是听你的。 好吧。什么？ 瞧， 什么人？别动！站住！ 行， 不许动！ 站住！ 手来！ 站住！ 站着别动！ 别紧张，别紧张。 凯斯先生，是你？这是凯斯先生，保安专家，还不道歉？ 哈，不不，用不着道歉。我的助手娜雅小姐把项链放在很安全的地方，不过我们觉得警报器响的时间太长。你说是吗？ 嗯，啊，说的一点不错，是有点太长了。 按照现在的情况，我认为有必要把传感装置重新设定一下。你的意思呢，南阳？ 好极了。 走吧。南阳。 嗯。 没忘记什么吧？ 你可真会开玩笑，想打劫吗？ 曾经有过这个念头。我真不甘心，那项链值50万英镑，要不是你多事儿，我就把它带出来了。 别想得那么好。 既然你不想让我得手，干嘛不阻止我？ 看看你怎么样，是不是可以一起干？ 这话真好听。开过来。你听着，别花言巧语的，就凭我这点本事，你觉得值吗？ 你干得不赖。 你在安慰我吗？真是个绅士，谢谢。 不全是，是我干的。抱歉。 你别以为我是那种落入无赖圈套给他洗衣做饭的女人。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张总，我们听到的是谍中谍二的片段啊。这个谍中谍二呢，也确实是这个系列当中其实是一个比较另类的一版啊。

你说谁出来？ 他前妻。 哎， 嗯， 这个戏份其实在《碟中谍三》当中这是一个头， 对， 对吧？ 这是很重要的部分。 哎，要是没有这个三的话，那后边这个戏也就没法拍。 是 啊，所以三虽然是第三部，但是在情感线索上其实它是起到铺垫作用的啊。那么在这部当中我们看到，嗯，汤姆克鲁斯的这个表演依然是神勇，但是在这一部当中他是展现了为数不多的温情的那一面。 对对对， 是吧？ 对，尤其你记得那个镜头，就是他前妻那个样子，其实不是前妻，然后被人开枪打死。 对， 他那个表情，我的天哪，那个绝望，就是那段对情感细腻的这一方面的注重，是这所有系列当中每一部里面没有能够超过他的。 对，所以说呢，这部电影其实是很特别的一部，虽然说好像在动作场面上比较执着于就是枪战吧，是吧？ 嗯， 其他的好像少了一些，是吧？ 还比较执着于跟中国结合，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当中也有这个好像是由 MGQ 来出演吧。 嗯嗯， 哎，所以说呢，三这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啊，你要想了解整个系列，不看三你就看不懂了啊。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回听一下啊，第三部《碟中谍》的精彩片段。 我看过你对法瑞斯特工的训练评估，你当时的评语是能力超强，现在维持不变吗？ 布拉索先生， 请回答。 是的，不变。 可尸体呈现的跟你的评语恰恰相反，他被人从鼻腔植入了爆炸装置，然后被炸死。 布拉索先生，这让人难以接受。评判法瑞斯特工的能力， 吃巧克力会发胖，这也让人难以接受，可又能怎么样呢？我批准法瑞斯特工参加监视行动是基于你的评估，韩特先生，可这女特工最后却被人抓住，于是你去营救她，遭遇十几个敌人却没抓住一个活口。 布拉索先生，我们的目的是营救法瑞斯特工。 Davian 的手下有各种级别，那些只是套不出情报的 小。这是谁得出的结论？是你吗？ 是我，长官，我是根据。 还没问到你呢，你没让法瑞斯接受扫描就让他登机，那炸弹很可能把你们全都炸死。今天在这儿你还能坐在我面前，那是因为你运气好。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光计划散乱，执行的更是糟糕。 找到了两台提电脑，而且 这我知道，我问过技术部门了，他们认为也许无法恢复硬盘，挂了。他们好像是这么说的，没用了。 布拉索先生，作为这里的行动主管，我想我有权利。 对不起，只要你有权就能给我来个下马威。就算你老爸跟总统打高尔夫，我也不在乎。搞情报还要靠智慧，可这两样你们都没有。你认为这次行动值得冒险，韩特先生？你对欧文·戴维有多少了解？就是他把气体离心技术转卖给了有需要的国家，也是他把毒素五号卖给了一个恐怖组织，正是这个人提供，可谁都见不着他，他就像该死的隐形人，威尔斯笔下的隐形人，长点见识吧，我们找不到他，这他知道，所以他肆无忌惮。我来这儿的第一天就一直想抓 David， 可结果呢？ 并没确认毒素五号被盗是 Davian 送的。 Musgrave 先生，我没让人回答的问题，你别插嘴。你们此番唯一的成绩就是，你们提醒了 Davian， 他目前是赢家。恕我失陪了，我得去通知法瑞斯的父母，他们的女儿在95号公路上死于车祸。 今天我站在这里，心情很沉痛，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上帝的孩子。Lindsay Elizabeth Ferris， 国主总是出人意料地带走我们的孩子，令人惋惜。Lindsay 虽然离我们远去了， 膝盖弯曲， 可他的精神又 很好，要触动枪击与很好，退而后必须 每个爱， 全神贯注，用力打，沙包不会还手，用力，用力打，好，顶住，好， 好的， 用力打， 很好， 全神贯注， 瞄准射击， 用力打。很好， 瞄准射击， 很好，全神贯注，很好。法瑞斯小姐，我训练过许多新手，我感到很自豪，你是第一个受我推荐外出执行任务的，恭喜你了。 我行了吗？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碟中谍三》当中的一个片段啊，接下来我们就过渡到四了。这个四是很多人非常钟爱的一部啊。 包括几个部分的非常突出的这个表现，奇观吧。首先说，制作这个脸的模型啊，虽然说离年代更近，科技更发达，但是呢，做起来正费劲了，是吧？一点一点的做，一点一点的做，而且给我们呈现了诸多的这个技术上的细节啊， 对， 特别特别厉害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风暴这个就沙尘暴当中的追逐戏，也是特别具有、 最经典的镜头、 特别特别的刺激。 四，其实你最喜欢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的导演。他是导演，是《超人总动员》的导演， 对，对， 也是那个《明日世界》的导演， 对， 对吧？就是布拉德伯德，因为还是这个艾布拉姆斯他自己的编剧，但是这个导演是换成了布拉德伯德。 我是觉得呢，四他比较优秀的地方就是在于，我就明告诉你，我把一的桥段都跟你玩了，但是就是按今天的方式玩， 对， 让你看到非常的过瘾，而且还有它特别的地方。 它的剧情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经典套路的那个，就是阻止什么，阻止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对， 就是所谓的可能想象当中的战争要爆发， 对。其实呢，从四开始，我觉得这个《碟中谍》它很棒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剧情啊，虽然说是有人说是套路。但是你在看的时候，你并不觉得他在套路你。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因为什么？因为他非常好的去掌控，就是剧情，这个文戏和这个动作戏之间的关系 啊， 他会让你时刻有这种悬念跟紧迫感。 对 啊，包括我觉得六也是如此，就是他让这个文戏啊非常非常的具有冲突性啊，把这波人全都聚一块，你一句我一句，然后里边还有一些这个幽默的元素，是吧？让你看着这个文戏呢，如果你要不注意看，你还真不明白怎么回事，对吧？他的信息量很大很集中， 对，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他做的非常聪明的地方啊。包括五的剧情也是如此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再来回顾一下《碟中谍四》当中非常经典的这个片段。 你们想，我们没准备，没情报，也没支援，那时候唯一正常运转的就只有这个团队。我不知道是怎么撑过来的，但是成功了。自己决定是不是参加。 我参加，应该没什么任务比上次的更危险更困难的吧。别又是炸弹是吗？谢谢伊森，谢谢你， 海特特工， 卡特特工。 我没有拿那个电话，伊森，我觉得你可能不希望我参加。我知道你妻子死了，我当时就在那里，我去那里执行一个任务，可是我失败了。我的任务是保护他。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找到尸体了。 你看见了？ 可是你杀了那些人， 为了救他回来。 你被送进监狱， 这是我自愿做出的牺牲。 IMF 怀疑监狱里有亨德尔克斯的人。 杀手的死为你坐牢提供了理由， 也算为民除害吧。 部长从没告诉我。 我接受兰卡监狱的任务只有一个条件，不能有人知道他还活着。 可你告诉我了。什么时候发现我去过那里？ 从印度回来，我查了档案。 东门，你伪造了你妻子的死。 和我在一起，他永远不会安全。Brandt，保护他不是你的任务，是我的。 就这样， 就这样。 好，刚刚我们听的是《碟中谍四》的一个片段啊，这个看到很多的影评啊，都说哎呀，这个真是没有让大家失望啊，易容术啊，磁力手套啊，说这是真是耳目一新啊，这个原来我也是这个感觉，我就好高科技，但是你回头再看这个系列，你会发现其实一里边都有影子， 有雏形是吧？ 对，一里边的易容，当然它做的比较粗糙啊，它是概念是新颖的，只不过它呈现上没有那么高科技。 电影的技术没有发展到这个。 对，那么磁力手套有没有？也有啊。你记不记得一的时候，他往那个就是他不是下来要到那个名单吗？ 嗯， 他怎么爬上那个通风口的？他就是靠的磁力手套， 吸着上去。 对，那个时候只不过这个没有做一个重点的桥段啊。当然，他爬那个什么大厦的时候，那弄玻璃，那当然是比较显眼了。其实他仍然是在用自己用过的手段，啊，用过的桥段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是你说到这里呢，其实其他的东西，那些东西啊，你基本上市面上你买不到，对吧？ 嗯，对， 就是没有那样的东西 啊。那人能买到？ 有一样东西 啊， 在四里边，这是我个人体会最深的一点。从那里开始，从那部片子最后那几个镜头开始，就是咱们身边就更多的人用这款手机了。 哦， 他对苹果手机在当中的这个推广到最后的那一幕啊，每个人发一部。 对对对对， 当时看着大银幕看着漂亮， 漂亮。对，刚才咱们那里边有啊，那布朗特是没拿那手机，就说我就不加入了啊。好了啊，咱们再来听一听这个《神秘国度》，就是第五部的一个片段，这里边就打的就更热闹了啊。第五部已经是一个升级了，这也是大家为什么担心说第六部还能升级吗？还能再炫酷到什么程度啊？来，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这一段故事也是非常精彩，这里边的这个任务更加的困难。 我奉命卧底去赢得莱恩的信任，并且最终要查明这个组织的成员。经过整整两年的努力后，我快知道他们是谁了。莱恩有本账册，里面详细地记载了所有组织成员的身份、协作的恐怖分子、整个辛迪加的内部架构网络。他的一个特工偷走了账册，并以此来要挟他。账册被安全地存放在一个戒备森严的电脑设施中。此人在拷问读取密码的过程中死了，这给莱恩留下了一大隐患。 所以打败莱恩的关键就是存在一台电脑里，等着别人拿走了。 那为什么莱恩不派人去把他偷走呢？ 哦，他派了的，那人就是我，而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这个设施隐藏在一座由军方守备的发电厂的地下，下载这本账册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这里的中央计算机终端。要抵达这个终端，你需要通过设施大门进入一个要求指纹识别的电梯，然后分别打开三个组合密码锁。 那我们只要伪装成最初偷走账册的那个特工就行，我可以戴面具了。 遗憾的是，就算你能通过所有其他安全检查，最后一关你过不去，因为这道安全措施是步态分析，它比面部识别更加先进。 好啊，跟大家这个不知不觉五部碟中谍系列都已经回顾完了， 第六部请到电影院。 哎，这个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我们期待吧，布朗男神汤姆克鲁斯在保证个人安全的前提之下啊，再给我们奉献更多的碟中谍的精彩的电影。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四点有戏啊，今天回顾是碟中谍，希望您能够在电影当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些谍战元素。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周一见。